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久闻玄都山之名，今日方有缘与先生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。朕成日里总听那些人为佛道说好话，真该让他们也听听先生之言。朕所灭者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道，而是那些假借神仙名义招摇撞骗之流，这样的人于国于民无利，倒不如早早灭了了事。 言语之间大是杀气腾腾，这话沈乔不大好接。他虽不是那等敛财收田的道士，毕竟也是道门中人，总不能旗帜鲜明支持宇文邕灭道的话。宇文邕本也没打算从他这里听见什么奉承的话，他看着坐在左下手的沈乔，语调转为和缓。 朕与先生一见如故，先生之风令人敬仰，朕欲助先生重立道基，重建道门，不知先生以为如何？ 陛下所指为何，贫道不大明白，还请明示。 朕听燕少师说过，当日在半步峰上，你原本就是中了他人奸计才会落败。既然如此，玄都子府更无资格废黜你的掌教之位。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先生既然在玄都山待不下去了，不妨在长安重建玄都山道统。以先生大才，无论在何处，都将大放光彩。 沈乔终于露出惊讶之色，这番话说得极为明白。宇文邕的意思是让他在长安立派，也开一个玄都子府。他本来就是齐凤阁钦点的掌教，名正言顺，谁也不能说他是冒牌的。但这样一来，天下就等于有两个玄都子府，而沈乔所立的这个新门派也将与玄都山遥遥对立。宇文邕言外之意就是要以朝廷之力来给沈乔撑腰，但这个腰肯定不是白撑的。沈乔立派之初必然势单力薄，也就肯定离不开朝廷的扶持，所以宇文邕其实是借沈乔在道门里安插自己的势力和声音。当然沈乔也并非全无好处，如果他答应下来，立时就有了与其他宗门平起平坐的资格，燕无师也无法再将他拢在手心以玩物代之。再看燕无师以跪坐姿态，却做出一身慵懒随意，他脸上的表情就跟他现在的坐姿一样舒展散漫，嘴角一抹似笑非笑，似乎不觉得宇文邕的话对自己造成了威胁，反而对沈乔的回答很感兴趣。沈乔并未思索多久，他直接对宇文邕道： 多谢陛下的好意，贫道德行微薄，只怕要辜负陛下厚望了。 宇文邕有些惊讶，又有些不悦，在他看来，自己这个提议固然有巩固统治的含义，对沈乔本人却有百利而无一害。 我早就与陛下说过，阿乔是个宁折不弯的君子，他不会接受陛下的提议。陛下还不信，还要与我打赌。如今输了，可想好要拿什么彩头了？ 朕不明白，先生沦落至此，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重新振作之意？你就甘心将玄都山拱手让人，让天下人都误会你，觉得你是无用之人？罢了，先生再好生考虑考虑。若你反悔了，随时来与朕说。与少师而言，天下珍宝无不可得，这内宫中唯一称得上珍贵的朱阳册残卷也已被你翻阅过了，愚者如何还入得了你的眼？不如给朕个台阶下，今日午时就让朕招待二位吧。 他性格强势，能这样随意与人说话的情形并不多见， 只因燕无师同样是强者，宇文邕对其惺惺相惜，比对寻常朝臣还要尊敬几分。燕无师与沈乔在宫中用了午膳方才出宫，一出宫门，上了少师府派人来接的马车，燕无师就问 如何。 听其声，怕是肝火旺盛久矣，久燥则易摧，恐不受。我学艺不精，又非医者，恐怕听得不分明。你还是当面呈请陛下寻太医来看病才是正经。 宇文邕也许没什么大病，他自打从堂兄宇文护手中夺权以来，夙兴夜寐，战战兢兢，从无一日不敢勤政。为了笼络突厥，连皇后之位都给出去了，还得对着皇后温柔体贴，让突厥看到自己的诚意。这对一个帝王，尤其是一个强势的帝王而言，无疑是一种屈辱。他底子好，初几年也许看不出什么，但时日一长，就算铁打的身体也熬不住。等到营卫气血全面崩溃之际，身体就会垮掉。但在那之前，未必就会有什么明确的病症，就算找了太医过来，约摸也只能说些气虚劳神、歇息调养一类的话，皇帝肯定是听不进去的。 你为何不答应宇文邕的提议？以你现在的处境，此事对你有利无害。 我也很奇怪，假如我答应，新道门得到朝廷全力扶持，必然会影响幻月宗在周朝的势力。燕宗主为何无动于衷？ 因为周朝再立多少新门派也好，都不会影响幻月宗的地位。幻月宗能帮宇文邕做到的事情，别的门派做不了，就算做得了，他们也不屑做。宇文邕能够依靠的也只有幻月宗。他如今32岁，刚过而立，只要再多10年的寿命，我便可以将想做的事情完成。 统一魔门三宗？ 你可知汉代版图有多大？ 若我没有记错，极盛时东拥未满朝鲜，南扩交趾，西越葱岭，北至阴山。 司马昭历晋时版图又有多大？ 三家合晋之后，有些版图在三国乱世时便已分割出去，如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，晋时便不再属于中原所有。当时河西鲜卑、羌氐各族逐渐兴起，晋朝虽然统一中原，却已不如前朝强盛。不久又发生了八王之乱， 从此中原四分五裂，五胡乱华，16国交叠更替，混乱至今，整整259年。 259年间，外族屡屡入侵，但凡有点兵权在手，就迫不及待立国称帝，却偏偏守不住基业，以致战乱频起，乱象纷生，千里哀鸿，尸首遍地。 不错，这200多年间没有一个人主能够统一天下。临川学宫号称儒学正统，却严守华夷之防，认为只有陈朝才是天命所归。佛道两家因被禁灭驱赶，怀恨在心，也觉得宇文邕这样的毒夫不可能完成统一大业。天下多少人明里暗里给他使绊子，等着看他倒霉。宇文邕一倒霉，北周自然也跟着倒霉。可我偏偏要反其道而行，扶持这样一个不得众望的皇帝一统江山。若是让魔门做成那些连自诩正统的儒释道都没能做成的事情，岂非很有趣吗？ 别人越说不能做不要做的事情，他越想去尝试。大家都说周帝暴力并非明主，他却偏偏要助他问鼎天下，让原先那些不看好、不赞同，甚至竭力阻止的人自打嘴巴。这样随心所欲、反复无常的性子，让多少人咬牙切齿，又奈何他不得。旁人若想对宇文邕下手，得先过了他这一关。 偏偏此人又像一座高山，难以逾越。我听说太子年纪尚轻，燕宗主何不同时辅佐栽培太子？万一周主年寿不永，岂非一腔心血付诸东流？ 如果太子朽木不可雕呢？难道也要打落牙齿或者血吞下，扶着一个昏聩的蠢货上位，对他俯首称臣？ 你要篡位？ 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对当皇帝没有兴趣。你看宇文邕，难道觉得他过得快活吗？每日都要见自己不喜欢的人，说一大堆官样文章，还要娶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回来当摆设，批阅奏书，通宵达旦，夜不能寐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每日只能靠拥有无边江山的虚幻荣耀来满足自己，不觉得很可怜吗？若是我当了皇帝，只怕不出三年，江山就要让我给挥霍光了。可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岂非更加自在随意？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。 哼，以你的聪明，一定能猜出来的。你猜猜看，猜对了，有彩头哦。 最后还拖了个长长的语调，让沈乔忽然想到白蓉故作可爱的腔调，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心想，这难不成是魔门中人的独特癖好？虽然这人十足恶劣，说话做事经常都让人琢磨不透，冷不防就很有可能被玩弄一番，但沈乔不得不承认，燕无师对天下大事有着非同一般江湖人的敏锐和见解，与他谈论这些事情时，对自己也会大有裨益。宇文邕倚重幻月宗，换了一个继任者，却未必还能继续如此。佛门因宇文护之事被冷落至今，肯定不会放过讨好新皇帝的机会。燕无师既然不想篡位，又瞧不上如今的太子，佛门必然趁虚而入，与太子亲近。 燕宗主是想另扶明主？ 我家阿乔好生聪明啊。 谁是你家阿乔？ 齐王宇文宪排斥佛道，骁勇善战，深得军心，定能继承宇文邕的志向。这可是秘密，我对谁都没有说过，你要帮我保密哦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